双方不让阵地半分，僵持着打了三个多小时，三营只剩下六个人，被编入新队。何方不是个听话的兵，几次三番违抗军令，不过在他的叛逆下，反倒打赢了几烈士仗。上级高兴，非但没有怪罪，还提拔做了排长。他不是特别擅长排兵布阵，这一点上肯定是比不上那些正统军校培养出来的长官，靠的就是对鬼子的了解与几分小聪明，完全不按套路来，总是另辟蹊径，打得鬼子晕头转向。何峰擅长打巷战，正面刚武器不敌，再加上日军有海空策应，完全处于劣势，可街道不同，窝在遮挡不好，一枪一个准。你退我进，你进我退，为一块阵地拼得你死我活。何峰腰部中枪，又被突如起来落在不远处的炮弹震飞，一块重木板压住他的腿，好不容易才给推开。他抽出腰上的刀，子弹恰好打中了他，伤透的宝石碎裂，脑海中闪过谢池的脸。他没功夫走神，迅速又将他插回去，翻了个身继续打。鬼子援军到了，不断向前逼近，又两个炮弹落下，炸飞了机枪手。何峰没子弹了，匍匐过去稳住机枪，不顾枪林炮雨站了起来，冲着鬼子直扫。 是你大爷的，老子是你祖宗。 晚上鬼子被打退，何峰躺在柱子后，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。一个兄弟给他和旁边的小士兵递来口粮，他的脖子被子弹擦伤，小腿被木头插了个洞，血已经黑了，上身倒是没有中弹，只有几道肉搏的刀伤。医护兵为他慌忙处理好伤口，便去照顾伤重的士兵。何峰半眯着眼啃着干粮，从怀里掏出张相片来，刚要亲一口，又怕嘴脏污染了他，只捏着照片角捂在胸口上，缓慢地咽着食物，望着被硝烟笼罩的天空，无力地念了句： 老子又活下来了。 谢芝已经把店里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搬空了，只留下一个收音机用来听战况。阿如也捐了对金耳环，这是他母亲留给他的，虽然不大，但是他最宝贵的东西了。店里除了成堆布料，就是丝线和空荡荡的桌子。自打上海打起来，他也无心做生意，成天往外跑，配合老周刷汉奸日点，偶尔来一单生意，也是交给阿如来做。谢池坐在门口的台阶上，看着那些前去捐物资的百姓。阿如，我开不起你的工钱了。 老板，我不要工钱，有口吃的就行了。 谢谢。 不用跟我客气，曾经在我困难的时候，也是老板您帮了我。 别叫老板了，叫姐姐吧。 好，姐姐。 我有好多姐妹呢，可是没有一个亲的。 那你要是不嫌弃的话，就当我是你的亲妹妹吧，反正我家人也跟我不亲。 好啊，姐姐以后一定给你找个好婆家。 姐姐，你不想去上海看看你的未婚夫吗？谢老师也在上海。 他在战场呀，见不到的。 你不怕吗？ 当然怕，他死了我难受，我去了他担心，目前这样就是最好的。城内实行夜禁，到点了就断电，防止日机轰炸。日谍与汉奸并用手电、火把等，为日机指示轰炸目标。到了十月中下旬，南京城已经被轰炸了几十次，到处颓垣残壁。当空袭警报响起，人们没有最开始的那般恐慌了，仿佛炸弹已经是家常便饭，习以为常的往防空洞一蹲，任外头炮轰枪扫，表情麻木。 谢池店里有地下室，每逢警报声响，附近的几个铺子老板会过来躲避。隔壁王婶儿见谢池和阿如一直在缝东西， 哎，你们在做什么呢？ 缝袜子呢。 哟，你们不做旗袍了，改做袜子。 冬天快到了，闲了无事便做一点，十天半月也能攒好几箱，送去前线给战士们。我男人在上海打仗呢，没准儿还活着能穿到。 现成布料缝缝就成了。 嗯， 还有布吗？我也想做。 哎，我也来，反正经常一躲就是半天的，闲着也是闲着，也算为抗战尽一份力了。 我儿子也在前线呢，也不知道怎么样了，有没有厚衣服穿，听说打得都顾不上吃饭，有好些饿着肚子就上战场。 听到角落里刘婶的抽泣，大家都沉默了。阿如跑上楼去拿了点软棉布来。 我来教你们，很简单的。